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东部地区呢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呢60%。那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呢90%。总的来看，那下午呢东部地区的降水呢还是比较明显，对交通出行呢有一定的影响，那出行请大家注意防范。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实用的家装方案，个性的设计理念，最美家居。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设计方面的一些事儿哈。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两位专业的设计师，都是来自龙发 FA 高端设计的两位啊，一位呢是卢宝，一位呢是张素，两位好。 你好， 主任你好。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设计方面的问题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之前的公众号也跟大家说了哈，今天会请两位专业的设计师给大家来讲讲关于这家里到底怎么去设计啊，尤其特别希望比如说家里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办的啊，你比如说有的像最近我见到很多这种二手房改造，那改造的时候可能是那种老房子嘛，采光可能不太好，是吧？尤其是那种，我昨天还说呢，就是那种长筒型的，南说是南北，但是其实它的进深很长，就这种的进深很深的这种啊，就是相对来说采光就比较难啊，所以有什么样的办法没有啊？等等哈，就是只要是您有这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另外一个呢，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说到这个装修，我知道两位设计师肯定有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就是我之前还跟他们说呢，我说如果有8月底9月初想装修的朋友必须要赶紧报名。为什么？我们要提前打出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吧，别碰这个装修方案，是不是？ 对 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可能比如设计，因为它不是一稿就完事儿的，它要跟这个听众就很好的去 沟通你的一些需求，完了之后呢根据你的需求可能要定稿是吧，但是这稿呢还不是说你出了一次，可能也反复的去碰对吧，比如哪个地方不合适，哪个地方需要修改等等，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这个不要就是耽误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就尽早报名啊，85013710 85013710。那我们先请两位说一下啊，就是今年到底我们的这个设计的风格比较流行什么样子的，反正最近我看就是好像我看很多的图啊，就是好像那种特别花哨的或者说壁纸花哨的都很少了，就很素的那种是吗，最近到底流行什么？ 嗯，最近来说我们现在之前所探讨的各种风格，中式啊美式啊法式啊等等，以及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现代简约北欧新中式等等风格，其实我觉得风格只是说是我们在与客户第一次沟通的时候，业主来传达于我们的他的一个大的方向， 嗯， 我们去根据它的大的方向呢去做它的个性化的一个私人定制， 嗯， 最后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局限于是现代啊或者是新中式啊，可能说是这一个区域呢 混搭， 对，就比较混搭了 啊。 对， 那比如说像现在大家现在你们所接到的一些这种朋友啊，他们的一些需求是不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往这个干干净净素净的方面去走，好像很少我看到有那种什么大花啊什么的了是吧。 现在也是在分群体的一个状态，可能年龄比较大一些的呢还是会有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出现，但是也不会太多了， 嗯， 不像之前那么夸张了。 嗯 然后现在90后和80后的这一些业主都是会比较喜欢素一些的，黑白灰就是出现的会越来越多了， 嗯，就可能看起来会比较的能比较长久是吧。 对 对，那给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根据不同的面积会有不同的一些适合的一些风格吗？因为有朋友会问到说什么样的面积户型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设计风格吗？还是说不管比如说大小我比如想要这种风格我都是可以做的呢？ 是这样的，通常呢我们就是前期可能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咨询一下它的这个面积是在多少，通常呢比如说像我们50到100平米的这个区间呢，我们把它定位于这个中小户型的这种，然后大部分呢是以这种就可能今年比较流行的这种简欧风然后包括这个北欧风格， 嗯， 然后去做一个这个风格上的一个区分啊，嗯，然后比如说像这个100到200平米以上的呢，这个呢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些这个美式啊后现代啊新中式啊，这样有一些这个风格方面有线条装饰感的去做整个空间的一个设计啊，嗯，然后如果是200以上的情况下呢，那对于这个装修风格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了啊，嗯，主要可能我们考虑的是这个横向啊和纵向的一个区分， 嗯，哎，那我特想问一下，就刨根问底一下啊，嗯，就是刚才你说到这个不同的面积可能适合不同的一些装修的风格，嗯，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比如说有的这种花型或者有的这种风格可能不适合小户型，会显得比较压抑吗？还是说是因为什么？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来区分？ 嗯， 为什么会有面积这方面的一个要求？ 因为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类似于说的欧式、美式、法式，它的家居的比例都是大的比例，因为国外的房子更多的是一些高挑空， 嗯， 在我们国内的空间来说，像小的平米、小户型呢，它的挑高是很有限的， 嗯， 所以说我们不能再用这一些大比例的家具，对，我们要用一些小比例的，就是说符合我们正常很舒服、很惬意的一个尺寸。 嗯，所以我们如果喜欢这种风格的话，我们可能只能用它一些元素而已，是不是？ 对， 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真的去呈现这种风格的话，整体的风格的话，那可能会有点悬儿， 还需要大空间。 对对对，好的，这我就明白了。关于因为是家具尺寸问题，那我们下面呢再说点这个实际的啊。我们这有听众朋友问说，有的时候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啊，就可能比较的头疼，就是，因为有些朋友经常你们也会碰到吧，说，哎，我想简单一点。是吧，或者说哎，你把空间帮我利用好，但是具体问他有什么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他自己说我也没什么想法，我也不太知道，所以我才找设计师啊，是吧，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客户？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让我们的听众能从一些问题上能把自己的需求很好的表达出来，因为这样的话你们才好沟通，才能去实现嘛，对吧，有什么方法吗？ 是 前期呢我们可能会以两种形式啊，一种是呢就是可能客户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诶比如说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个意向图片啊、 嗯、 或者是风格啊， 自己找点图片， 对，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具体什么样一个风格，只是说诶我就是喜欢这种 欢、嗯、 对，然后呢我们可能根据他推出来的这几种这个风格然后图片，我们去给他定位于这个你适合什么样的风格。一是呢首先前提我们要给他去那个现场去勘测，比如说你的这个面积啊承重结构啊是怎么样的，之后呢然后根据他推的这个图片我们去给他定位于这个风格，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可能是我们找一些我们经常做的一些案例比较成功经典的一些案例，然后去给他展示，诶比如说你看你这个喜欢哪一种啊，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前期的一个风格定位然后真去做他家的这个装修设计。 嗯，所以也就是希望这个大家呢在装修之前还是要多找一些图片，自己所喜欢的图片，哪怕比如说局部的也行，是吧？我喜欢，哎，我就喜欢榻榻米，是吧？比如有朋友说我，哎，我就喜欢那个中式的那个门，是吧？有朋友说我就喜欢那个田园呐、啊，或者说是这种这种简欧啊，或者是这种感觉的东西，你就多找一些这种图片。啊，这样的话大家就能知道你喜欢，非常直观的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把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吧，家里有几口人，未来有什么样打算，越详细的告诉设计师越好，是不是这样？ 对，是这样的。 嗯，所以啊，这个大家还是上点心啊，就是尽量不要是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你们来吧，是这其实是最难的，对不对？ 对 对。 嗯，我们下面再来看我们这边有朋友的问题啊，有听众询问说，小户型怎么设计能让房间的功能性更强？因为小户型其实它还不像大的这种空间啊，因为像一些大面积的话，它本身面积在那儿，然后可能我们的房间呢就比较的多，可能按照每个房间我们都能做不同的一些设计，但是小户型就不一样了，小户型可能我们在一个空间当中我要充当好几种功能，对吧？所以怎么去设计它才能把这个功能性弄得更强一点？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例子给我们举举？ 这个小户型呢，重中之重呢，其实是我们要把家做得像变形金刚一样，就是说同时每个细节尺寸都要降低误差值，就保证所有的尺寸是能衔接得上的。因为小户型来说对尺寸的考验是很严格的一项。比如说可能是一个一居室的房子，30平米一个开间，进门右手边是卫生间，左手边是厨房，往里面走然后是一个小一点的客厅，再往里面走是一个卧室。那我同时怎么去解决，我平时可能是两口人居住，然后偶尔呢会有朋友啊或者说是家人啊过来，会偶尔住个2天3天，我怎么去解决到这个问题？首先我客厅是需要放沙发的啊，这样这个难题就出来了。我们就要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沙发的背后做了一个翻板墙出来，翻板墙翻出来之后呢它是一张床，平时我用的时候我就把床放下来，如果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床收上去，沙发就出来了。是这样， 节省空间。 对对对。 那比如说有一些小空间我知道啊，就是像现在这学区房比较那啥嘛，是吧，有些你们也应该碰到过，在一些什么东四啊西四啊那边不是好多小平房吗？ 对 对吧，那可能面积很小啊，真的是很小，有的才10几平米啊，20几平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想他们可能要长期住，就哪怕上学周一到周四你肯定住吧，然后周末可能回到自己别的地方去，但是好歹这4天我在那儿住。但是呢你说住的时候吧，我又不想说把这床天天我要挪上挪下的，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办法吗？ 这个我们正好现在正好有一个工地是在施工，就是这种情况。雍和宫， 来给我们讲讲他们家什么情况，然后我们看你怎么解决。 他是这样，他就是平房嘛，在雍和宫这个胡同里边。 对、啊，一般这种地方都特别 啊 这种房子。 然后他是有一个高一点的挑空，但是高一点的挑空呢，就我们就会利用这个挑空。 做第二层吗？ 他做了一个小一点的二层，对，他、因为他上面是木结构，就是他也不想大动了，所以我们木结构也没有重新去给他加高或者扩宽，我们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给他做了一个定制类的上下床。孩子呢是在上面一个小的单人床，但是两个空间其实是并为一个空间，但是都保证对方的私密性是没有问题的。孩子的空间是孩子的空间，然后两口的是两口的空间，然后并且储物空间，因为现在我们是比较注重那个储物空间了。 我觉得现在不光是大房子小房子，就主要所有的房子都在注重这个储物，只要你住了就基本上越住越多，这东西 对 就没地儿放了。 对，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对，像一般比如像这种小空间啊，因为说到这儿，因为之前也有朋友问嘛，咱就多说两句，就像这种小空间的话，如果你要做储物的话，一般是哪些地方可以利用呢？ 这个首先有的一些像定制类的话，我们就会床下会用。 嗯， 然后呢，电视背景墙，之前我们理解的电视背景墙可能会上一些石材啊、壁纸啊这一些装饰类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 改实用型了。 对，实用型，表面呢也可以装饰性，对吧？然后它就是说，我们背面是一组柜子，但是柜子的表面呢，你也可以去贴一些壁布啊，贴一些画啊，都没问题。但是打开的时候，它都是暗藏的，一摁嘣弹开一柜子，是这样。 嗯，包括我觉得像楼梯。是吧？ 对，楼梯的 下有的那种就是像你说那种小二层，有的是那种可能不像给孩子做的高低床，那可能就上面有一个小空间，那这个楼梯其实也是可以利用的嘛。 对对 对吧？ 楼梯下面的一些空间都是可以， 反正是能用的地方都用上。 对， 对，包括我看有好多那个就是那窗户的周围。不也是给它利用上了吗？ 对 对，窗户周围我也可以弄一点小柜子啊，或者弄点搁书的一些地方啊之类的。 对对， 对吧？所以就是可能没有您想不到的，只有您做不到的，对吧？ 对 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那我在比如像之前提醒过大家，就在那个窗帘杆，窗帘杆其实有的人很少用到纱帘，就有的朋友是这样的啊，有的人很少纱，他可能就直接用一个帘子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就。能省出我觉得大概得有个十厘米的样子吧，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空间，哦、对吧？ 对 对对，就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因为这个一平米都是花钱这个买来的。 对呀、啊、这个都是很高价的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就是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吧，其实大家就能够从中能听到很多的小经验啊，然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这种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咱们接着说啊，刚才说到那个就是你说雍和宫那个房子的，对吧？一个高低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设计可以给我们借鉴吗？ 还有一些也会涉及到，比如说现在正常的两居室，有一个空间呢，我们会放于主卧，另外一个空间呢会放一个榻榻米一样的房间。平时呢会当书房来用，然后偶尔有朋友来做客或者家人过来住是同样的，它能充当一个卧室的作用，这个也是利用了空间。包括孩子以后如果就是新婚夫妇以后后来要宝宝之后孩子的一个儿童房，都是它是一个活动的空间。 我们这边这个红礼说问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现在特别喜欢就是韩国啊或者日本，他们就一进屋就脱了鞋就可以光脚在地上跑嘛，因为屋子小嘛，就是想地上随时都能坐，不都能当桌子，这样就空间就用的空间能多一些。如果这种情况下啊，有什么建议吗？就比如说就是一进屋我就满地跑那种，然后地上我也能当桌子，所以像普通现在这种肯定是不行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吗？ 因为现在的顶高普遍都不会太高，所以说地面呢建议如果做储物空间的话不要抬高取太多，主要还是靠墙面的一些储物的空间去储物，因为地面如果太高的话会影响整个的一个空间体验感。 那如果比如说我说这个就是可以光脚的话，那比如像用瓷砖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有点凉嘛。 对 啊，但是地板的话呢，有朋友就会担心会有脚蜷问题，就哪怕是实木地板它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所以就是说这个有什么办法吗？如果要用瓷砖的话， 如果要 用地暖， 如果要用瓷砖的话，如果我们会有冬天会有地暖，然后呢会有一些局部的空间，我们会铺一块地毯。可能因为我不是光着脚，每一个地方都是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去在整个空间去活动嘛，我可能有一个小的空间，我在这一个小的空间呢放一块短毛地毯，这样就会比较干净，收拾起来也很好打扫。 对，就而且这种地毯一定要好清理的。 对， 好洗的。 对， 要不然其实藏污纳垢还是挺脏的。 对，的确的确。 说到地暖啊，我们这边有位这个朋友问到说，现在有水暖和这个就是光叫什么光，就是有水的有电的。 对，有水有电， 是吧？ 对， 那这两种哪种好啊？ 能源来说还是水的会好一些，电的耗电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好，对，但是它好在于哪儿？就是控制它来的温度来得很快，要比水暖来得很快。 所以如果说整个屋子都要弄的话，还是水暖会更好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觉得会水暖更好。 它不会那个，就是，怎么说坏了不好弄，会把屋里泡了吗？不会吗？ 其实现在的这一些材料啊，就是它技术会一直在更新，一直都变得很严格了。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些事儿， 对对 对，对，有点操心多余了，是吧？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东安北京问一问题，说104平米的全阳面的两室两厅，设计时候需要注意点啥呢？你看，我就是觉得这种问题是最难的，就是因为没有需求，对吧？就100就告诉我104平米，然后全阳的两室，需要注意点什么？这样吧，根据你们的经验来，我们说说吧。 首先呢，可能这个全阳面呢，就是它首先有一个好一点呢，是这个采光好，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可能我们要考虑采光的同时，要考虑它的一个这个遮阳性。 嗯， 比如说正常我们可能说这个，比如说周末在家休息啊，那可能大家起的比较晚，然后可能比如说，哎，我正常需要把这个阳台的这个遮光性呢，可能要用遮光帘啊，把这些密封性做的相对来说好一些，这样呢可能不打扰里面的这个人正常休息。这是从这个采光方面去做的一个考虑之后呢，可能我们要看这个格局的划分就比如说这个如果全阳面的情况下，客厅和餐厅的这个位置的一个衔接也是希望能将这个阳光呢采光呢就是开发到一个 极致， 对，开发到一个极致好一些的。 还有吗？其实所以我说这种问题挺难的 还有一些就是到冬天呢，这个全阳面的房子会很舒服，如果到夏天的话，我们也要注意空调的匹数，要配好温度。 那 比如说我们正常可能说是南北通透，我们这个空间放一台1.5匹的就足够了，但是说如果我们纯阳的话，可能会要放到2匹啊3匹啊。 对，阳光好嘛，所以它保温性能其实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夏天会很热。 对对对，这倒是啊。所以啊，就是另外他还说集中供暖的楼房可以改成地暖吗？我觉得建议还是不要改吧。可以改就可以改， 可以改也没问题的，就是可能楼上楼下的温度会有一些变化。 对，我觉得会影响别人，对吧？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尽量还是别改了吧，因为这个影响邻里之间的问题。但是能改，但是呢 能改，对， 但是就是有点不太好，我觉得对吧？因为你改了以后可能楼上楼下温度可能会低吧，应该是。 对对对，会低一些， 会低一些。好的，我们这边这个有朋友还问说，这个小空间啊，这个墙面应该怎么去做出效果呢？是用乳胶漆好呢，还是用壁纸，或者是用什么其他的一些材料呢？ 现在我们建议来说用的漆，因为现在这个漆吧，它首先它背面是没有一层胶的，它是直接往上去涂刷的，这个相对来说就比壁纸会强一些。然后漆的颜色呢，其实我们可以，年轻人的话，我们可以一个空间出现两个颜色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最好别出现第三个，出现多的话也会乱了。 对。 然后这个色度的话，建议就是墙面呢会带一淡淡的灰，然后顶面呢就可以保留原始的白，这样就是拉开一个空间。 说到这个灰啊，我也是问一下，因为之前啊我听有的这个朋友说，就是说如果你想让这个空间，因为很多人不以前说讲的四白落地什么的啊，觉得这个都是白的啊，那可能看着比较的干净啊，或者比较的这个亮堂。但是后来有朋友说有一面墙可能你做一点有灰度的，会让整个空间显得更加的，怎么说，就是更加的亮堂， 有层次， 主要是层次。 这是一种色差的一个问题吗？还是什么原因？ 一个色差就是在我们视觉上去感觉这个空间被拉开了。墙是墙，顶是顶，地是地，就三个面，它就空间就会显得高。如果三个面的颜色顺色的话，就会显得空间比较压抑了。 啊，所以就说如果是想做那种四白落地的房子啊，也是建议他比如说在一面墙做一点这种稍微有一点小灰度的， 对， 是吧？ 对， 这种颜色会好一点。 然后也可以再结合一些比如说有这个镜面啊，在合适的位置啊，反光啊，这样会让你的空间有一个这个延伸感。 所以对于小户型来说，这种色彩的运用还是挺关键的，对吧？ 对。 那比如说要有的朋友说我要用一点蓝，有点绿，这种不常见吗？对吧？那如果用了这种的话，和刚才咱们所说的那有一点灰度的那种，哪种的这种空间就更显大一点？ 这个还是看个人喜好的一个颜色，因为说如果我们在做设计的过程中，业主可能很喜欢于哪个颜色，我必须要用这个颜色。 如果没有这种要求呢？ 没有这种要求呢，就是我们会靠一些装饰，灰色的我们去配什么样的沙发，配什么样的装饰，然后彩色的我们去配什么样的沙发，配什么样的装饰。它其实是，就是设计有很多套嘛。 所以也不能说直接说对比说哪种颜色就一定能够是吧， 对对，如果一定的话全国的房子装出来都差不多了 对对对，这倒是啊。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大家要有问题的时候尽量问的，就是把你的要求或者把你的一些想法提得越清楚啊，这样的话我们设计师能够很好的去给你设计出来。比如说我想要空间亮堂一点的，然后但是呢比如我喜欢有点蓝或者有点绿或者有点灰，这三个颜色你看你怎么够搭配一些不同的方案是吧，让我选一下， 对 对吧， 对对对， 这个 是 这样啊。好，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设计上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刚才一直很多朋友都在说到这个小户型啊，确实其实现在小户型挺多的，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是吧，市里面的这些房子还是挺贵的， 对，价格比较 对，而且很多比如说这种二三环像这种类型的这个房子老小区比较多一点，户型好面积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啊， 对， 所以怎么去利用好很好的把这个二手房改造一下，我觉得现在是很多朋友的一些就是想了解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待会儿下半段呢也可以把一些案例啊什么的也给我们多多分享一下啊。 好， 然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问哈。这样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吧，我们再问一个问题，然后下半段我们再来说别的哈。如果想做出这个墙面的这种效果的话，现在都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啊？就是如果想要有，因为以前的知道就像背景墙也行，或者说是这种沙发背景或者什么背景，电视背景也好，它有用壁纸的这种花型来弄，然后也有一些什么贴砖的，是吧？现在还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表现形式吗？ 其实大部分装修风格呢，就可能以像您刚才说的为主，比如说以墙漆啊、颜色呀、啊，然后这个壁纸啊，然后这个硅藻泥啊，然后现在有这个木饰面啊，而且还有这个艺术漆啊，这些都是可以做一个墙面的一个装饰啊、嗯。然后包括现在可以有，就之前也有啊，有比如说壁布啊、装饰啊，可能说材料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材质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每个品牌它的这个更新，就可能会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嗯 啊，然后去做一个这个。设计的一个综合啊、 哦，就是反正就是什么样的材料都能做出不同的一些效果， 对 对, 对, 对 吧？ 是的 啊、所以这个呢，大家还是要看您自己各自喜欢什么样的，是吧？ 对， 好的，那现在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啊，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个装修设计方面的一些事儿。一会儿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人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哦，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

主持人好。 嗯，再重复一下哈，大家呢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记得在我们的上班的时间哈，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还是希望八月底九月初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因为现在报名的朋友比较多哈。所以而且我刚才也说了，要提前有一个富裕量，对吧？ 对。 因为你设计还得有，怎么也得打出一个月的时间来回改稿啊什么的哈。 要看。 对，所以可能还得包括还得上门去给您看呀、测量啊等等，这个都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八月底九月初要装修的朋友啊，一定要尽早的报名了。重复一下电话85013710 85013710。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公众号报名，报名的时候呢，留下您的电话，还有姓名以及房子的位置，包括您想大概装修的这个时间，都发送过来，留下来我们就能看到了。行，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这段日子呢，北京的天气啊，着实很疯狂哈，这个暴雨模式之类的，烧烤模式之类的，桑拿模式之类的，对吧？轮番上演啊。闷热潮湿的气候呢，不仅使人们易患感冒，连这个家居的用品其实也容易生病哈。当然，这个打引号的生病哈。说那这波呢，一轮的这个新一轮的这个阴雨模式来临了，很多的消费者反映说家里有受潮啊、墙皮脱落的一些情况，有的呢是这个木地板发翘的，也有家具起了鼓包的哈。那这些情况的出现，可能都和今年的这个潮湿的气候有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聊一下，比如说像这种家具受潮，包括像这种天气，可能正赶上装修的朋友啊，我们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这个其实现在是这样，您比如说现在我们其实存在的一个误区，说是下完雨之后空气好，大家都会打开窗户去通风，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打开窗户的时候是在毁灭我们自己的家居 啊。真的呀？ 对，因为木头它是受潮湿影响，它会去变形嘛。所以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可能要通风是室内循环风，然后大太阳的时候，就是说一些傍晚的时候，一些通风是非常好的，就是下完雨之后空气好， 或者是早上或者是晚上， 对 对吧？ 对对对， 就不要是暴晒的时候，或者说刚下完雨的时候， 对， 就打开窗户， 对，因为刚下完雨空气是比较潮湿嘛，是空气是好是好了，但是对家居就不好了 啊。所以或者说我家里比如开开那个新风系统也是可以。 对，新风系统现在是很主要的，对于居家来说。 然后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多说两句哈，因为现在正好这个天气比较潮嘛。之前也有朋友问，就是说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天儿，我到底刷还是不刷，比如说墙漆啊等等一些问题，我干脆是等着过后之后再说，秋高气爽了再说，但是我又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啊，到底刷还是不刷呢？ 建议等到过了这两天之后，太阳出来一天，然后第二天刷就没有问题了，只要不在阴雨连续的这几天去施工就没有问题。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刷完了之后一定等它干透了啊。 对，一定要干透了， 别干不干透就刷第二遍，就闷在里面肯定不行。 对对对，那样会起开壳。 对，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就是怎么去施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度的，对吧？就是大家掌握好这个度，就是什么时候施工其实都没有关系，只不过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应对的方法。 对 对 对。 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条信息。在现在这个社会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房价呢也是越来越高了。那所以我们在买房的时候首选就是小户型。看我们上半段其实说了不少小户型的事儿啊。即便房子户型很小，面积很有限啊，但是也是真金白银买的呀，对吧？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家对于房屋的装修要求呢也是非常高的。而卫生间的装修呢要更加的重视。现在很多的户型卫生间都比较小，而且呢卫浴常常是混在一起。空间狭小的影响卫浴产品什么正常摆放。所以很难，所以很多业主吧，其实还是很烦恼的，因为在装修过程当中确实是比较困难。那这种小户型的这种装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弄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案例吗？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般像这个，比如说老房子啊，它可能这个卫生间它本身受于这个当时的结构上面的一个限制啊，它卫生间的本身面积就是比较小。那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看它这周围啊，是不是有可以把我们这个比如说手盆解放出来的一个空间， 哎，对， 哎，单独 把我们另外找地方， 对，单独把我们的这个手盆呢就近啊，然后去给它做一个改动 啊，然后这样就可能也是说把卫生间做成了一个干湿分离的这种情况啊、 嗯。 如果是可以改造的是这样是最好的，如果说不能改造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可能只能是在卫生间里面去这个想办法，比如说做淋浴区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玻璃隔挡，但是也不要用这个淋浴房，因为淋浴房它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占空间， 对 空间方面来说是有要求的啊。比如说用隔离布那个玻璃的那个隔挡啊，就也可以做一个区分啊，把水呢完全就是跟这个干区分割开来、啊、 嗯。有，我之前见过一个听众朋友家，他的那个卫生间真的是超小，我估计有个一两平米 。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种。就比如说，你说咱们要在外面去找一个地方放水盆吧， 嗯、 其实还好、 嗯。 但是呢，他特别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面积太小了、 嗯嗯， 就没有办法把那个淋浴和那个就是坐便啊，嗯、就是很好的隔开、 嗯。 所以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总不能说我上厕所的时候，然后那个我那手指哗哗拿出去，然后省着当时淋浴湿了嘛， 嗯、 然后弄完了哇哇再给拿进来，其实也挺麻烦的。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呢可能也是其实办法呢还是有的啊，就比如说像有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现场的情况，比如说如果是这个马桶的这个位置啊、 嗯、 因为现在我们好多客户可能用墙排啊或者是这个侧排啊这种方式的，就是可以马桶的位置呢可以做成一个调整， 嗯 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技术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如果是调整不了的情况下啊，那我们可能就是还是这个也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淋浴和马桶的位置。 对对对、 哦、 这个确实，不过这个得确确实实得上门看， 对 得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在这个胡同里之前做雍和宫那边的，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这个平房是没有燃气和没有厕所的。 对 对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如果没有燃气好办，比如说我们就用电磁炉吧，是吧，现在也有电磁炉的那种灶嘛，也还好，但这个厕所怎么办呀？有没有这种马桶可以不用水冲的呢？ 因为这个厕所吧，它是一个小女孩儿，每天晚上呢，如果说是真是孩子起夜去厕所的话，再去外面上，家人肯定都不放心，家人再跟着去，这样呢，我们要解决掉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掉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它因为房间是有下水的，之前的下水管很细。马桶的管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110，直径是11公分的一个管、 嗯、有点粗、哦、 我们做了一个变径，在这变径的中间呢，我们加了一个机器，就类似于化粪的一个机器、 嗯、 是这样解决掉这个马桶的问题。 有一个叫化粪机器是什么东西？ 它是放在马桶的后面打碎、 嗯、 然后加热把这个东西排掉。 那排到哪儿呢？ 还是接到下水？下水，对对对。 那可以等于说，其实就相当于把粪便排到下水了，是吗？ 对对对。 那不会臭吗？不会那个，因为毕竟它和这个厕所和咱们生活的那种污水还是不一样的嘛。 它是这样，然后它的下水口呢是在他们家门口就有一个井盖、 嗯， 我们是直接把他们家出来的这根下水管接入主井道。就没有问题了 是这样子， 对 对，所以我想说，如果你要是说直接接到那个生活用水那块儿，就不会、 对对，那个就不行了，那个就 是这样，所以还是得看这个房子所在这个胡同里的位置，是吧？ 对 对 对， 看看能不能弄， 对对 啊，确实是这个是个问题啊。好，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来看第三条信息。有一套50平米的住宅，从毛坯到完成到装修完啊，只用了6天时间。说这样的装修速度正在就是本市的很多个公租房项目上演哈、啊。那昨天也获悉说，在此基础之上呢，本市第一份住宅装配式的装修地方标准已经发布，居住建筑室内装配式装修工程技术规程将从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并将从公租房推广到普通商品房的一些项目哈、啊。其实如果我觉得速度能够提升，然后呢又能完全达到这个质量的标准，那还是很不错的啊。只不过我个人就是比较不太喜欢这种精装房的原因，就是一个它的风格可能我不喜欢，另外一个呢就它用的材料我不能把控，我是对这两个比较在意啊，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像这种呢，就是它首先我们这个是节约时间成本，这个优点这个大家都认可啊，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做个性化的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去达到这个速度，因为它每一个材料它都是需要这个时间的， 对、 每一道工序也都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我们住在房子里面其实是希望它是这个环保的， 嗯， 然后这个没有这个任何安全性问题的，然后其次呢是还能满足我们的这个使用需求，我们的这个审美啊，因为现在这大家的这个审美水平也都提高了，也有好多就北京来讲，可能也有好多这个国外的啊，或者是这个回来的，所以说对于审美方面呢就是要求还挺高的， 嗯， 他们可能就对于这种这个 集装的这种不太能接受。 嗯，对对对，因为毕竟它是模式化嘛，对吧？ 对对。 嗯，好，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相较于家电行业损失惨重啊，智能家居市场可谓是高歌猛进，几乎不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哈。究其原因，主要呢是因为智能家居的这种最大的市场在于改造，而不是新装。那新房体量收缩呢，对于智能家居市场影响也不是很大啊，因为确实现在二手房现在早就超过了新房了嘛。那二手房装修改造的时候，像这个智能家居可能现在用的也比较多。那刚刚比如我们说的话的马桶，对吧？ 对。 然后包括像这个 门锁、 指纹锁， 对 啊，指纹锁我觉得确实挺好用的。还有一些什么，比如你们在做一些案例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去讲，就是哪些你们觉得比较的好用？ 嗯，像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张家口怀来的一个项目，就这个项目呢，业主呢他可能每年只去住两三个月， 嗯， 然后平时呢。他不去住，因为那边这别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嘛。然后冬天，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水管可能冻裂了。 对。 然后工人呢进不去，怎么给您修啊？然后他现在这个指纹锁呢远程控制，我在这面给您设置一个，就是对一临时密码 啊， 我在手机上设置好之后，我发给你，然后呢你直接输入就打开门锁了，就涉及到远程控制了，包括我的监控系统，一有人来一些红外扫描啊，包括冰箱啊，然后还有我提前要去的话，我要先把空调打开啊，种种这些。 嗯，那在比如说在室内，就比如说就北京室内啊，就是我们像正常天天都要回家的这种，有什么你觉得比较好用的一些东西吗？ 比如说浴缸提前放水，然后蓝牙音箱自动打开，我一进门可能就对着一个小盒子去喊，它是一个家的主管，它去分配于各个的开关啊，或者说是一些控制的一些东西，比如窗帘自动的，是这些。 空调可以提前这个打开， 回 家就比较凉快。 对， 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啊。对于小户型来说，占据空间最多的家具呢，非客厅的沙发莫属了。不管是沙发后面留出的尴尬缝隙，还是靠墙之后无法利用的白墙，都让空间呢无法充分的发挥作用。那可能有一些这种积累的这种空隙啊，怎么去利用它？可能确实也是我们设计师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怎么能把这个家里的最大化的去利用这些空间来进行。比如储物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功用啊等等啊，来说说吧，就是你们对于这个沙发这部分基本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一些设计理念吗？ 如果说这个沙发我们选择这个可以就偏固定式的这种可能定制的这种啊，它是可能会避免这个有一些积灰啊，或者是这个死角的这种比较难打扫，就是定制类的这种。但是呢，可能我们做更多这个陈列方面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比如说家具啊沙发啊，可能是让它有一个这个陈列的这种方式，比如说环绕式的摆放啊，可以呢。就比如说我家具我不一定要这个非要这个跟墙贴得特别近，比如说后边有一个这个小条案啊，或者这个小的装饰柜啊，其实它首先也达到了一个这个美观的效果，但是呢您要有足大的空间然后才能够用得起来。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家里地儿不大的话，我觉得哪怕匀出来大概10到15公分的样子吧，就往前一点10厘米， 对对对， 其实也可以啊。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朋友的一个家，他就是很窄，就是大概也就10厘米左右的那么一个小跟小条案似的那么一个东西，特别窄。但是呢我觉得放在那儿挺好的，一个是本身它不会太影响这个空间的这个压缩感，而且呢它后边不是一条吗，然后你上面可以，你愿意放花也行，好看啊。 对， 然后或者说， 哎， 对，他经常把自己经常读的书啊，包括可能遥控器啊， 对， 就等于说我不放在前面的茶几，我不要茶几了，他等于是把这些东西放在后面了。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利用率挺高的，因为你的沙发起码得有1米5。差不多吧，就是长度啊， 对对对对， 所以它后面那个条案差不多也是这么长，但是它不宽，所以呢，整个这个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东西都能放得下。前面我不用茶几了，地方还挺大，挺显大的。 对 对, 对，行走路线也方便一些。 对, 对, 对, 对， 现在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就只会放一个直径30公分的一个小圆脊，可能吃水果的放一下， 啊， 然后更多的一些遥控器呢，我们直接都放在后面了。但是相对来说，这个10公分。尺寸它虽然缩小化了，但是它的储物空间，它的整个流动的一个空间，整个空间就变大了。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有一些这种设计的一些东西吧，大家其实是完全不用用不 用固守的那种态度，说我沙发有一定要 配茶几， 是吧？ 对 吧？其实真的不是那样子的啊。有的时候你稍微改动一下，就会觉得还挺好用的。好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设计方面的事儿啊。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有位这个伦朋友说，二手房改造和新房的装修哪个花费更高呢？肯定二手房改造嘛。 对，二手房涉及到一个拆除，然后所有的水管电管经过时间太长之后，我们也再次装修的话，保守的 都得重新换， 就重新给它坏掉了，就重新去走 暖气啊什么的。 对，这个价格费用会比较高。 对，而且二手房改造的话，既然是改造，那肯定不像说最开始的时候，尤其像一些老房子啊，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有这些意识，觉得哎就直接住了就挺好。但是既然要改造的话，它肯定需要改动地方很多， 对， 就是采光的问题是吧？ 对。 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这种格局的问题，我要拆墙什么的， 就有一些刚性的问题出现。 对，所以这些都是这个需要花费的一些地方，所以二手房的改造相对来说肯定会比新房装修要高一些。 对 啊，另外呢，我们这边的苏同问一个问题，说问一下设计师啊，说瓷砖差别挺大的，说我到底怎么去挑选呢？ 这个 大概跟大家说说吧。 首先，我们控制整体风格。然后一般我们地面呢会是用哑光的 、 然后墙面会用亮光呢，就是说在墙面来说让空间能扩大一些，然后地面哑光放在卫生间和厨房是起防滑的作用。然后 而且好像也没有光污染吧，因为地面如果太亮的话可能对眼睛也不太好。 对、 然后还有吗？瓷砖其实我倒觉得啊，就是还是要看它的这个质地吧，就因为毕竟它你挑瓷砖，比如说你是这种瓷片的那种哈、还是说这个什么通体砖啊、玻化砖啊，或者什么什么砖啊， 对， 其实它的种类还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有一些砖为什么那么贵啊，是因为它的表层的这个技术其实做的就是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有那种仿皮毛的是吧，然后仿大理石的， 还有仿地毯的、 仿地毯的，所以它贵是贵在这个地方，但是可能它整体的这个坯和其他的有一些没有这方面的是差不太多的，所以看您是选择什么，您是想好看，然后还是说选择的这种功能性，当然最基本的，比如说吸水率这些东西，您肯定要弄好的呀， 对吧？ 对， 并且砖最近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仿木纹的砖，它和地板在表面来看是一样的，不踩上去不摸不知道这款它是到底是砖还是地板，这个就可以用在说。有一些业主啊，地板可能对孩子，这个环保问题有影响的话，就可以选用木纹砖。 对，而且这个木纹砖的好处就是说，不怕造。 对， 箱子怎么说它都比地板要那个结实。 对， 对吧？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有位朋友问，90后一枚，家里是两厅，请问可以将卫生间改成衣帽间吗？ 像这种对，因为像这种空间改造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大部分现在可能90后啊，就是年轻人可能衣服比较多，包括这个鞋子啊，或者是这个包啊、化妆品之类的，他可能都需要一个这个储藏空间。之前有接触过一个客户，他前期第一句话可能要告诉我，哎，我有100双鞋子，你要给我找到一个这个位置就储藏他们。 对， 然后可能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设计的也是一个中心点啊，就是要把他的这个需求给他这个解决掉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储物空间呢，就是要求可能会高一些大部分现在的这个90后啊，年轻人这样的， 所以就是把，我觉得卫生间改的话呢，可能那些管道什么的，就是可能该封一下哈，但 是 呢。也不能封死了，以防万一以后你要再用呢， 还需要用， 对吧？ 对， 说到这儿呢，还有啊，之前有位听众挺逗的，他说啊，买了这个学区房。但是呢这个格局不太好，就是他就想改成两居怎么办呢，他就想说能把那个，因为厨房啊它正好是在可能反正一个南一个北嘛，我也不知道哪个南哪个北，反正就是主卧室它是在比如说可能朝南边，然后厨房可能是在北边，然后中间的是一个什么厅什么的，他就想说能不能把厨房改成一个小卧室，然后把厨房的这些东西移出来移到厅里面，这样可以改吗？这个管道 就比较复杂了， 比较复杂。 对，因为首先它烟道的小区呢都是直上直下的，就是我们家的烟道 接不了管了吗？ 也能接，但是很复杂，这一项 太远， 对， 不能太远。 包括如果下水的话，地面肯定是要也要抬高，因为卧室是肯定没有下水的。 嗯，对。 像这种的情况下，就不太建议，就是说这个做一个颠覆性的这个改造，因为改造空间改造，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需求。 嗯。 然后它包括这个房屋的一个原始的一个结构啊，然后去做一个这个改动是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说做太大的这个反差，我们要考虑它的这个利弊性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 嗯，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你把厨房改成一个卧室，然后呢我不用了，我给它封起来，其实这还好，就怕把这个厨房我还得再挪出来就这个可能真的得到现场去看一下。 对，是的。 然后看看它离着近不近啊，然后会不会影响啊等等一些问题。 对， 对， 对， 对。 好的。然后这个有位朋友也说哈，就是说现在装修好了，想有没有能有测评的机构，现在挺多的，但是一定要找一些就是那种第三方的那种检测吧，就真真正的检测，而是说是上你们家去采样的那种，采样然后到实验室去检测的这种，别拿着什么机器就直接说哎给你测一下，或者拿个试条纸就去了，那个肯定不行的。 对， 对吧？ 嗯，并且这个建议说是检测和治理分开，让两家公司去做，是不是？ 检测归检测， 对， 治理归治理，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装修之前，要把所有的东西，就是能避免的、能杜绝的，给它杜绝掉。 嗯，现在这一些材料环保性的话，其实都还好了，不像我们过去之前理解，就 是 有很多重污染，其实现在都还可以。 嗯，但是呢，也掌握一个度啊。 对， 就算都是环保的，您这用的多了，其实积累在一个空间当中，它有时候也会超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以后时间嘛，我们再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情。明天见吧。 新鲜海参邀您一起品鉴十几块钱的进口野生一级品海参。三伏天虽然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但也是一年冬病夏治的最佳时节，所以我们也是特此举办了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主题活动。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新鲜野生海参，您一定要了解一下了。第一呢，是纯野生的，地中海深海环境水质好，海参啊才能长得更好。第二呢，是一级品的海参，品相好，泡发快，含盐低，真正的好营养。第三啊，就是野生的，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海底珊瑚摩擦，营养聚集超丰富。第四呢，就是今天的价格相当有优势了。 没错，厂商建议零售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本档活动中除了可以享受单盒699的裸价之外，订购三盒就送一盒，等于说啊，这原价是7996元的四盒野生海参，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2097元就能订购成功，这划算到每盒才524，比单盒裸价还要便宜。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免费赠送，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啊，因为我们推荐的纯野生海参是需要遵循大自然规律的，而夏天刚好是野生海参休眠的时期，很多沿海城市都是禁止捕捞的，所以现在是野生海参货源比较紧张的时候。本次活动直到8月10号就截止了，错过就享受不到了。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三盒就送一盒，划算到这每盒才524块钱，每根的野生海参啊连15块钱都不到呢。海参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不分季节，不分年龄，全家老少都能吃。4007106